做很多十秒钟左右的音乐，给我的衣服。 你等一下，我跟你现在还有三秒钟跟你说话。好了，没有了，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继续说啊，朱莉安，你刚刚讲说自己的最新的音乐呢，想跟自己的设计做一些结合。 对，其实把那个把音乐跟视觉做结合，是我一直都想在做的事情。我有特别崇拜一个日本的一个视觉和声音的一个艺术家，叫黑。名字忘记了，叫黑什么什么穿衣，回去我可以找一找，下次节目分享他。 对， 然后他也是音乐人开始做，然后做音乐人做到中途的时候，他觉得视频也很有趣，所以他又做了 VJ。 对， 然后他在日本做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展，现在正在欧洲展。他用那种就是比 IMAX 还大的巨幕投影投他的那个 VJ 视频素材，同时配合。已经不是音乐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声音艺术家，在做声音了，他还分享这样的东西。 你之前不就一直想走这条路吗？ 对， 做声音艺术家什么的。 不归路，对， 真的不是不归路，你是这是就死路。 然后我最近在做的音乐都是希望能跟我的服装有结合，因为我的服装的因素都是来源于电子音乐的制作流程。 对， 然后我现在做音乐想做到衣服上面去把声频的东西跟视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是，也是和DJ VJ 做一个结合了，我觉得。 对， 因为未来可能要呈现出一些视频作品。 对，但我的作品可能更是因为不是一个平面照片或者是一段视频素材，它是一件可穿戴的艺术品，就是衣服。就是我希望把我的音乐跟我的衣服配在一起，就是当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加上这个音乐一起来听，然后一边穿。我觉得这样理解的话，我的音乐作品跟服装应该算是同一个作品。 哦， 就是这个作品有可以穿戴的部分，也有可以聆听的部分，它是同一个作品。对， 但是现在还没有制作完成，对不对？ 基本上60%吧。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大概两个礼拜以后吧， 是可以上线去，对不对？但是 我的服装在明天会在线上上线。 明白。 然后 名字叫什么呢？ 叫 BPM120。 就你刚刚讲的那个 BPM， 对 ，beats per minute 120。 但是120就是还是你说的那个关于节奏律动的这个部分。 对，就每分钟120个节奏，它是最让人心情愉快的节奏 啊。 然后我的服装的名称也是来源于音乐，然后等我的音乐做出来也会跟我的服装有结合。 那我觉得旁边那个人应该是 BPM000。 BPM0， 因为就是静止的。 对，我觉得他真的挺酷的，就是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个。见了我两三个小时，连我都没有就是勾引得了他说话的一个人，他还蛮厉害的。 可能人家真的是累了和困了。 对，可能我勾引的力度还不够。 勾引人家说话可还行，都不是。对，好了，那也邀请各位正在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好朋友们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正在等你，以及呢麦家族的点歌贴，快快说说今天晚上你想听到一些什么，想跟我们的嘉宾朱莉安有什么样的互动，都可以一并发送上来。 I used to be so happy, but without you here I feel so low. I want you as you left,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let you go. Cause once upon a time you were my everything. It's clear to see that time hasn't changed a thing. It's buried deep inside me, but I feel there'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But everything seems so right.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今天做个节目的是朱莉安，再次欢迎朱莉安。 嗨，大家好。 是的，为什么一放歌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刷手机？你是突然发现自己 Instagram 有很多人关注你了，对不对？ 哦，对，我真的就是不， 因为毕竟2000万的听众在听， 嗯，突然我都紧张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所以最近除了在准备自己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新的什么计划吗？ 嗯， 刚好是听说你要把这个实体的东西也想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哦，对，我的店马上在三里屯附近会开。 对，但是我们节目不会帮你打广告。 对，所以我也只说了附近，非常自觉，没有说具体位置。我们的 方圆15里自己去找吧。 哎，地址卡我没带身上， 自己都忘了，对不对？好了，不用读。不是你这个店是多大的一个样子？ 我只想说一下，就我这个店，就是我其实开的是一个市场，它不是一个服装店。 哦，是个市场。 对，是市场，就是你来了之后可以买到衣服，你也可以卖衣服。 哦，它是一个平台。 对，它是一个好高级的词，哎，平台。 对呀，啊，所以包括你刚刚讲的说泰国的那个，你不就去了，想跟大家分享。 哦，对， 泰国的那个市场， 泰国的那个，我去的那个泰国的叫卡都卡周末市场，在曼谷，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我当时听到全世界最大的时候呢，我心里没有太当回事儿，毕竟全世界那么多地方，我也走了80%吧。 没错， 就去了之后，那个卡都卡那个市场，就是一大天逛了大概能有10个小时， 对， 我跟我们家人都累到不行。然后，它大概有40几个区域吧，其中的一个区域的1/5我们没有逛完，就是非常非常大，哦，据说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天哪！ 然后里面是吃的东西也有，玩的东西也有，然后生活中只要你想买的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扁平化的一个淘宝吧， 哦， 就什么都有， 可以淘到很多小东西。 对， 然后你去有买什么？这次 我去了有买一些大概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西服，但是美国来的，然后西服、西装、外套，然后我也买到艺术品、工艺品，还有泰国很多本土设计师出的时尚的单品，比如说 你有买那么多东西哦， 对，比如说 哎，为什么我每次去逛这样的地方都好像买不到什么东西？ 我带你去逛下次。我觉得这种市场可能跟买手店的差别不同的是，因为市场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和心思去逛， 对， 才能淘得出东西， 然后要去想来想去。 对，那不像我买要在三里屯开这个店呢，就是一个买手店，帮你省掉你们逛的时间，直接来我店里面选就可以。 我不接话，我看你自己怎么圆这个场。谁读出来我就立刻把它掐掉。吓死朱莉安当时那个感觉一口老痰咽下去了。 对，感觉在就永远不能永远失去。 但你那个小名片是一个小公章的一个东西，对吧？ 对，一个 上面写的什么 小卡片， 哦， 上面写的是我的店名，在中间叫北京市废物市场。 对啊， 然后外面其实是地址和电话了，而不能 电话就不能说了，因为是广告。那个周边的那个圆的是什么？ 周边就是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幸福三村5巷东1号。 哇， 是不是不可以说呀？ 而且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小公章的感觉，对不 对？ 对， 他我有专门做了一个章，然后其实这个章它跟我的服装品牌不是同一个名称，但是你在我店里买东西的时候，所以我的店是一个市场，它是个平台。 对， 你在所有在我店里买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会单独设计了一个牛皮纸袋，它是个档案袋，就跟小的时候看到那个办公室主任用的那种会计，乡村会计用那种， 像什么意思？什么叫乡村？我们会计也用的那个，就你城市的是吧？ 乡村是很高级的一个词，好吗？乡村是我未来打算大力使用的一个。 你爱去不去？快说，然后呢？ 然后一个牛皮纸袋，然后每买一个单品，不管是服装还是用品，我都会用那个限量版的包装纸袋包装好之后，在那个纸袋上盖一个这个章，就是废物市场的章， 就是有点像我们前段时间用的那个写信的时候的 的那个烙印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的那个包装袋，我有跟一个艺术家联名一起合作设计，它上面 包装袋都是跟艺术家联名的， 对，它是有信息的。那个信息上面写，它那个信息表上贴的是废物认证，然后有废物的认购时间， 对， 然后前主人时间，然后使用规则、使用流程， 天 哪，然后真正最后一个废物认证完毕的鉴定章，就是我店里的北京市废物市场的章，我会把它盖上去。 太有趣了， 每买一个东西，在我店里都会得到一个唯一的编号，然后对，都会被对你们 就感觉很限量的感觉， 对，很限量的感觉。对， 对， 我那个设计包装袋也很贵，有可能会比 东西还贵， 在我店里买到衣服还贵， 真的吗？ 对对对， 那送给大家，对不对？ 对，我是比较鼓励大家多出来逛一逛，多做一下线下的购买和多， 因为我觉得这种搭配也好，包括一些挑一些有意思的好小玩意儿也好，真的要看，真的要拿，真的要试才可以。 对，我主要是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就是网络太方便了，好多东西我们在线上买，但实际上你出来逛街的时候，你得到的 inspiration 是不一样的，你看到马路上别人穿到什么样的衣服，你得到灵感和感知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真正在看图片 shopping 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个模特的感觉。 对， 但你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和互动的过程嘛。 对， 时髦的年轻人们，大家在一起， 搞不好还可以交到新朋友。 对，可以，我觉得朋友这个词是特别好一个词，也是我的品牌想要做的一个文化，但我那个文化是 party 文化。朋友和 party 就是要 party 起来， 对 party 文化。 所以你那边搞不好将来可以变成一个 party 的据点。 对啊，我那个就开幕的时候一定会邀请你过来 啊。可能也不一定，因为就是 也不一定有 商业价格的问题。当艺术和商业碰在一起，我还会拥抱一下。 对，我觉得你应该去跟我的店里逛一逛，来做一个就是艺术与时尚的对话。 你对我要求真的非常多，我先满足我听众朋友的愿望，他们想听一首跟雪有关的应景歌，因为今天北京下雪了。也跟所有在其他城市啊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你分享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雪花飘。 银白色的街角，孩子们开心奔跑，我蹲下来想看到这个角度的美好，越远越去，越走越远，心愿一点一点的变小，在零度的街角，恋人们紧紧拥抱，快乐原来那么热闹，把我的心吵醒了，他们传染给我的微笑，让我又开始活过来了。雪花轻轻飘，世界很冷我也知道，也许应该感谢那白雪把回头路模糊了，向前走继续走，慢慢的暖和了，幸福其实一点点彼此寻烦恼，天气没有那么糟，重要的不是拥有，丢掉了我再去找，把自己关在屋里，害怕冬天，几乎让自己错过了美好季节，我自己走向白色的街，我伸出双手，雪花

近日，王文杰执导、林永健、杨童书领衔主演的民族题材电视剧《都是一家人》顺利杀青。作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描写城市民族生活的作品，讲述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各民族同胞在城市中打拼创业生活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粤语留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粤语留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夜空巨星。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在空中跟你相会，你好吗？没错，在周六的晚上9点钟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有请今天的做客嘉宾朱莉安，还没有走。 嗨，大家好，我还在。 为什么你还在？这个时间已经好像可以跳起来了， 到了我走的时间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不是应该稍微的捍卫一下自己的就是那种？ 没有，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跟大家分享完呢。 我以为你说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我要走 了。没有，我觉得2000万的那个听众中至少有就是20个人是需要我的吧。 20个，你也真的是说太多了。 18， 作。总之呢，今天啊，做个节目的朱莉安呢，不是要跟大家分享单纯的之前来节目里面的讲一些生活方式啊、旅行啊、音乐啊。这次呢，来了自己的这个，哎，你会发现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做客的频次，也是见证自己的进步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 对， 之前我是没有被你就有这么多认可的， 是现在也还好， 但是现在也是广大2000万听众脚笔认可我， 没有，只是给你了一丝丝的鼓励。 对，我进行一次次心理治疗。 所以这次有了自己的这个新的作品啊，然后跟设计师的六六哈，设计师六六一起来合作的。 对，六六是很中国很有名的设计师，大名叫李亚龙。他其实是那个常年一直是快乐大本营的主持团队和所有嘉宾艺人的造型师。 对， 就是你能看到的快乐大本营里面所有上快乐大本营的人穿的衣服都是六六做的。 哦， 对， 这样子。 哦，不是说他亲手做出来一件衣服， 也不用讲 是 那么多的 detail。 然后，哎，你这是什么呀？这个红色的卡片上面写了什么呀？ 然后我想问一下，关于你最近呢，就是说在做这样的设计哈，会推出几款不同的这个 对 造型？ 这次一共会出， 把手中的那个卡片放下。 好的，我这次一共会出14件单品和一个包。 对， 然后其中那一个包跟我的2件单品看起来都很像，就是 很多设计师，然后灵感呢到最后就有点枯竭的时刻，都会开始越做越。像 也不是啦， 是 这是我的品牌的亮点， 而且才14款就已经枯竭了。 就是我改到了一个牛仔裤，我把一个牛仔裤一开始变成了一个包，就把牛仔裤大概截到它，把牛仔裤截成短裤的位置， 对， 然后把下面两个裤腿缝起来，然后把下面的裤腿呢变成这个包的背带，然后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当做背到正面的一个背带包，然后当你背到腰的高度的时候，它在正面看起来像一个牛仔的短裤。 对，它就是有一种视觉的错觉的感觉。 然后同时呢，我看它既然是已经是一个包了呢，我又把这个包的中间打开，然后它可以穿在身上变成一件胸衣，所以我有两个单品，分别是一个男款一个女款的胸衣。 所以这个是你在家没事自己琢磨的还是怎么样？ 对， 真的 我在家没事琢磨。我有一次在家看高腰裤，我发现这高腰裤到底可以提到多高，然后我那个 后来把自己险些勒死。 对，我室友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会提到脖子呀？我说，哎，我 我为什么不能提到脖子呀？所以我就出了这一个。 谁说的？你为什么不能提到脖子？ 我室友小胖说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真的把他提到了那个脖子，然后没有提到脖子那么高，就大概就腋窝旁边左右可以当做衣服那个高度。 对。 然后他也变成了一个马甲。 所以你在家搞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你身边的去做客的朋友也好，你的舍友也好，然后看到室友也好，然后呢就会。就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你是吗？ 就他们 没有会觉得说你好像真的稍微有点太作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作，等到后来就是也没有理解我，只是习惯了， 就是包容了。 对，觉得也没有办法了，就可能觉得蛮可怜的吧，就是希望接受2000万听众的治愈。 你今天晚上提了很多2000万听众这个词， 我很那个。我刚才在你的节目，我第一次就是同时面对这么多人，我还蛮小心的。我刚才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然后爆出了我的 Instagram， 然后我看，我靠，一瞬间。哎， 你刚刚说的是那个英文的单词 vocal 是吧？对吧？你没有再讲一些其他的词哈，我纠正一下，因为以免再处罚我。 啊哈，没有，对，你也不怕处，你应该很喜欢处罚吧？你应该喜欢各种处罚吧？对不对？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朱莉安呢，可能是聊到这一趴之后呢，已经渐渐的开始进入了状态。他之前讲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现在才开始进入到周末的夜现场的感觉，对不对？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你觉得北京有什么特别喜欢去玩的地方？不一定特别要这个推荐这个夜店啊或什么的。当然，你好像就喜欢去一些很特别的音乐好的夜店，对不对？ 对，我有像我之前一直在做 DJ 的那个夜店叫灯笼，然后它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techno 夜店，然后 对它是有主题风格了。 对，它的音乐风格是以 techno 为主。 是， 我觉得北京有几个夜店，就是我可以跟大家， 但好像人气就还好。 人气，因为它不是主流大， 而且很难找到， 很难找到。 就因为这个事情，上次我跟朱莉差点翻脸。 哦、对， 然后他跟我说在什么什么什么旁边，然后怎样，因为他说的大家都知道在哪里，结果等了很久，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说我就在大厅，你为什么不来接 我？ 我 觉得他是， 他真的太不主流了。 对，但我觉得他的位置还蛮好找的，工体西路。只是我觉得他有意安排到地下的入口，因为你看，我觉得那个夜店还有一点，它除了是音乐比较 techno 之外，我觉得它整个风格都很艺术。 对， 比如说你除了那里之外，你没有看到北京市其他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夜店门口有一个很古香古色的一个牌匾，然后用毛笔字写的听其自然。 哦， 翁通书，那个翁通书就是现在那个店的老板的爷爷，叫翁通书，是个书法家。 哦， 然后他给那个店题的词叫听其自然。 诶， 对， 有趣哦。 然后里面放的是很 pure 的 techno 音乐。 techno 像我们讲过是80年代起源于德国， 对， 然后经过短短这才几十年，30多年，可能跟我们年龄差不多一样的。 没有，我很遥远。 哦，你才 十七 厘米 的鞋，你这人好无聊哎、啊、你。 没有，然后 家长也在听节目好不好？ 80年代， 你这次的设计里面好像就有这个 techno 的这个元素。 对，我有一个，我这次的衣服的元素都是来源于音乐，然后有的是来源于音乐制作软件的封面。比如说我有一件衣服，好难形容它的感觉，它是一个短款的一个夹克， 绿色 夹克，然后胸前有四个大的口袋，然后下面的胸前四个口袋，然后下面的两个口袋是会低于衣服的边缘，就是它两个袋子是甩出来的。 对， 然后这个衣服的灵感是来自于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声音效果器，叫 EVOC Filter Bank。它是在你做混音的时候可以帮你叠加一些，比如说关门效果。 对， 关门效果就是你听起来这个声音好像在门另一边传出来。 哦， 然后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比如说增加低音的厚重感，增加后驱动，同时还可以增加白噪音的那种滋滋啦啦的沙沙。然后这个东西电子乐器模拟器的操作界面是以应该是湖蓝色和薄荷绿为操作界面的，所以我这个衣服也出了两个颜色，是湖蓝色和薄荷绿。 是 的， 所以你就说这次的设计呢，很多灵感都来源于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音乐的感受。 对， 我们听过你聊天，包括我们一直在放的音乐也好，或者聊天的感觉都是很 工业的或是很怎么样的，但是好像有一些很复古的音乐也是百听不厌，对不对？ 对， 你最近好像迷恋上一首复古歌 哦。对，我最近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现在听起来，懂了音乐之后听起来，它是有很多在那个年代包括现在都很超前的 techno 的厚重感。这首歌可能大家有会听过，就是徐怀钰的叮咚，它那里面人声用的是90年代特别复古的 disco 的调的尖音那种说唱， 对， 然后它的背景就是完全机械音砸出来的动词动词那个声音，就是机械加复古的人声，要不我们来听一下吧。 一下就有了， 对，你听这个，这种声音是最早是60年代刚有电子乐的时候，是那个 Brooklyn 的艺术家用来给人声拔音，因为有的人唱高音唱不上去，然后他用声音把它调上来，然后最后流行一种方式就是把整首歌的音都调成尖音，就是现在的感觉。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朱莉安，然后呢我在麦星群一群里面的这位麦冬古朵说嘉宾还没走啊， 这叫什么这个朋友麦冬古朵让我走是吧？我跟你说，你再忍15分钟。 就是不想走就对了，是不是我们节目有一种魔力，来了不想走？ 对 对啊，希望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一直呢锁定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众多粉丝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互动的好不好啊？在新浪微博呢，众多同学可以在麦家族麦 home 里面呢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自奔散他说呢，土耳酷 真总裁，行走在时尚前沿的总裁。好了，可以了。真心的夸我就不说了哈。他说想听一首轻松的甜甜的歌。上次你好点了一首日文歌啊，他说这次呢想听一首久保田利伸的 Love Rain 恋之雨。你有听过这首歌吗？日系的歌曲。其实我想送给你另外一首歌，因为我跟你讲，我是一个特别任性的 DJ， 你知道吗？就每次听众朋友点完歌之后， 满足别人的要求。 听众点完歌之后呢，我说，哎，这首歌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你懂那个点吗？我说，哎，日系歌 ，OK， 我给你限定一首。但是呢，就你说的这， 哎，你说 Love Rain， 哎，你说到点歌这个事情，哎，我想到另一个事情了，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我的衣服明天就要上线了，品牌名称。叫 BPM 120，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 对， 所以你可以放歌了， 因为他说了一个很甜甜的嘛，就是呢很轻松的甜甜的甜蜜的歌曲嘛，所以就是120个节拍，然后呢他想听到关于呢这个甜蜜的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那我想把这样的一首 Rain 也是讲雨的故事的歌曲送给你，不知道你会喜欢吗？来听听看。 優しく生きていた、しわ寄せでこんな風に雑に、雨の夜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た。道路脇のビラと壊れた乗屋と、街角ではそう誰もが急いでた。君じゃない悪いのは自分の激しさを隠せない僕の方さ。レイディ、君は目に煙る、着いた駅を少し走っ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ないと、粒濡れでも構わないと、しぶき上げる君が消えてく、路地裏では朝が早いから、君を捕まえ、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そう言うよ。別々に暮らす泣き出しそうな空を握りしめる強さは今はもうない、変わらずいる心の隅だけで、傷つくような君ならもういらない。レイディ、君は雨に濡れて僕の目を少し見ていた、初めて争った夜のように行かないで行かないで、そう言うよ。乾いたシャツ、改札を出る頃、君の街じゃもう雨は小降りになる、今日だけが明日に続いてる、こんな風に君とは終われない。 Lady、 君は今もこうして小さめの傘もささずに、しぶき上げる君が消え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此时此刻我们的嘉宾朱莉安同学呢，终于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因为他接下来要继续回去忙自己的全新的设计作品。 我今天可能能做到的最能满足各位听众的事情就是 去什么呢， 当场离开 自动离席。 对， 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突然间说出了一句说哎，嘉宾还没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萌生出了想走的想法。 对，我当场就翻脸了。你就不能再忍个20分钟？ 刚是没说好15分钟。好了，很开心朱莉安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的全新的作品可以早日跟大家呈现。呈现之后呢，我们会在线下的这个去支持，好不好？ 谢谢谢谢麦麦，谢谢大家忍受了我这么久。 没有，我很喜欢， 我很开心，然后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希望真的能对大家有一点多多少少的影响， 很有趣。也希望呢你可以尽快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好吗？ 当然当然当然。 好，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有了今天你光彩夺目，山野中

杰伦一路向北，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在让你的思绪伴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路向北向前出发？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麦家族冒泡，很多的像你一样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都在网络这一端等你。 Oh my, radio star. 一分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一分钟你可以实现你很多的近期的计划，可以梳理一下在工作日当中的，无论是对近期生活的新的体验，还是呢对日后某一个时段自己的小小的憧憬。其实呢，你会发现每一分钟都可以变得弥足珍贵，每一分钟都可以呢改变自己很多很多的曾经的一直坚定的想法。23:14，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送给每一个没有睡的你。接下来给你爱依然， 用微笑分饰生活，却走了样。虽然你在我身旁，你换取了那，我只是这场空洞，把你给我答案，说爱不爱你的躯壳，比我选择真全部。就别说出 其实有很多不说出的话，很多没有寄出的信，很多想不到的人，那不说出的温柔和不说出的很多的事情，可能会变成日后的很多闪亮的瞬间和错过的美好。23:19，我们继续将一份温柔用音乐来传递给大家，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燕》。 着那一赔偿几番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念不真现在晴空风变，几幅女后风雨中且让我一目而诺。 昨天晚上呢，我见了几个算是真正的老朋友啊，在北京的日子里面，差不多在八九年前，我们呢就建立了一个很特别的友谊。然后呢，这么多年期间，可能在一起经常联络的时间非常少，有的时候甚至半年、一年都见不上一面啊。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可以体会到，就是当你很久没有见他，再次的无论是跟他发了一条短信、打了一个电话，或是呢真正像昨天晚上我们这样面对面哈，一点都不会有一些尴尬的感觉，一点都不会有什么所谓尬聊的瞬间，好像呢昨天我们就在一起啊，这个开心的度过。今天呢，我们又再次见面了一样哈，没有任何时间上的束缚。那刚刚呢，听到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同时我收到了一位我们同样的老朋友发来的一个微信，听说他最近有一个新的动作，那就是四月一号他要结婚了。这个是好消息啊，但是为什么要在就是四月一号结婚？你的性格是有多好，会选择在四月一号这一天结婚就对了。也是我们的这个刘鑫班长啊，那毕竟不管怎么样啊，不管你选择在怎样特别的日子里，我相信呢，特别的你一定会遇到特别的那个他啊，特别希望把最初的一份第一个美好的祝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提前送给你，预祝呢，你无论是在四月一号当天婚礼的当天，还是呢从此时此刻开始，你都可以一直保持着这个对生活的积极的热情啊，包括对那个特别的他的最初的爱啊，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祝你们幸福美满，快乐伴随一生，永远记得我们彼此都是曾经那个最好的我们。 你是不是那时的我，那时我也没想过会不再联络，你总是说青春从不曾永远，我真的以为用不完时间，我该忘了那时的你，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回忆是时光里带着温暖的雨季，最好忘了吧，最坏不过是关上这世界的门，伸出了双手拥抱当时的我们。我该忘了那时的你，有着整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侧脸，无忧的少年安静坐在我身边，我却来不及讲不出告别，最好的我们，最坏的我们，回忆

弱，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跳舞，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 就在麦家族呢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关于点什么不播什么系列，有这么难吗？ 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来自这是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也送给呢今天晚上想要听 JJ 的听众朋友。因为呢有同学说小风筝啊，他说呢这希望可以听到这个歌曲，然后祝老林呢上海演唱会成功，希望北京场可以自己抢到票，听说呢票呢这很火爆哈。然后呢以及新导也想听一首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我跟你讲点什么不播什么，但是我会唱什么，可以吧？是不是更加具有诚意的我送给大家。皮卡瑞说平时我挺酷的，可是遇到某个人呢就酷不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你对他有想法。

Oh my radio star. I done been around the world, I done kissed a lot of girls, so I'm guessing that it's true. Made me holler and I bet $1 million.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Bang, bang, bang.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It's 5 in the morning, Kush is rolling while she making shaking legs. Yeah, yeah. At 5 in the morning, we can only be about to do one thing. What? See, I told the devil is a lie. Them other girls can't compete with mine. You do it so good, you fuck my mind. You pull it out, then you open fire. You make me want to tap out every time. Your pretty lips ain't so inspired. I think that she a winner, she could be a keeper, cause she's such a good kisser. I done been around the world, I done kissed a lot of girls, so I'm guessing that it's true. Yeah. Me holler and I bet $1 million.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Bang, bang, bang.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This girl, she my hero. Get it, hero, hero's pesos, price and yen. I ain't wanna trick off either. I'm staring at your barrel. Pull the trigger. Chitty, chitty, bang, bang. The devil is a lie. Them other girls can't compete with mine. You do it so good, you fuck my mind. You pull it out and you open wide. You make me want to tap out every time. Your pretty lips leave me so inspired. I think I got a winner, could be a keeper, cause she's such a good. Guessing that it's true. Make me holler and I bet $1 million.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Bang, bang, bang.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Don't nobody kiss it like you. Hey, hey, hey,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 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时间过得好快，到了23:55，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没错没错没错，在周六晚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用好音乐陪伴你。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在线下的时候不要忘记继续跟我们联络，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或是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哎呀，这么多同学的音乐愿望，我想在明天晚上周日版的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呢，再次帮大家实现哈。跟大家开的玩笑是归玩笑哈，千万不要以为在我们节目点的歌完全都点不到哈，永远可以点到，好不好？ 爱你不是两三天。 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做一个好梦，明天晚上的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我们明天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大家晚安。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看蓝色星空里闪烁着神秘那种美丽，今后想你牵着我的手，一直慢慢的整个夜，不用那么惊讶。Yo, ready。就在这一刻，童话因你变得真实了，我相信了。